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们敏迪里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皮肤过敏、主副手，对皮屑脱落和气管过敏都是有帮助的。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奇阴奇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月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到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今集咧依然系啦，有预录啦。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Fion。 系。 今日嘅嘉宾女主持咧系见我林海欣欣欣嘅。 回歸啊！ 上一節咧係咯，回歸真係好耐冇見啦。我哋喺奇異檔案好耐冇見到啊，林海欣出現嘅。 生人唔嚟得㗎，你話？ 生人唔嚟得嘅咩？ 唔可以講。 我聽到話生人唔嚟得啊！ 生人， 哎、嚇 生日嗰個月唔可以講鬼故，所以我冇。 咁樣嘅咩？ 係啊，啲 friend 講㗎，係咪真㗎？ 梗係唔係啦，師傅係百無禁忌，大吉大利㗎嘛。 咁我即刻。即刻慶祝完，即刻就過嚟揾你啦。 好啦，咁上一節咧，上一節咧就哇好精彩啦。 阿 Fion 又講長洲，咁我講大嶼山啦。 好啊。 大嶼山又係 cam 就關於你媽咪鄉下塘福嘅。 好啊好啊。 就講下塘福。 我哋水口喺塘福。 水口好似我都係 附近啦。 附近 租住啊。 租咗一個地方咯，同七八個都係中學時期嘅朋友，即係同學一起租嘅。咁咧就有四男三女啦，我記得係四男三女，咁我係其中一個啦咁樣。咁我哋租嗰陣時咧，都有一佢哋大啲嘅大嶼山嗰啲屋咧，嗰啲別墅咧就大啲，有三間房嘅，一人一間房，但我哋咧都會逼埋一間房嘅。 嚇！咁大啲嗰啲係七八尺屋嚟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三房 一露台咁啊，一露台加天台，又或者花園燒嘢食。 係啊。 咁我哋就租咗啦，咁就去咗宵夜食先嘅。咁就宵夜食嗰陣時咧，就我有啲 friend 就食煙嘅，咁我就佢哋又話點煙啊，唔可以一支唔可以三支煙，一把火點三支煙嘅，話可以點香咁樣。點知咧啲同學咧就真係點咗三支煙咯。 一把火即係 一把火點著咗，卡著咗，唔可以 點。一次過三支， 唔係嗰三個同學， 三條友，都係用一個火， 用一個火咁樣三個控埋去。 以前都係唔係火機啊？以前都係 火機 火柴啊？ 喂，唔係啦，咁耐咩？我都係火機嘅，咁耐，唔係你嗰個年代。 係咩？暴露咗添。 唔係啊，冇咁耐，都係火機嘅。 都係火機。火機好易，咁點會咁啫？咁卡完咪俾你咯？點解要咁特登？ 唔知啊，三個諗住， 等緊挑戰係嘛？ 跟住我望到 挑戰個三支煙嘅事係嘛？ 係啊，可能佢哋想 試下。 我話嚇三支煙，你哋唔可以點三支煙嘅喎，點香嘅喎咁樣。佢話跟住佢哋三個即係兩個男仔一個女仔都冇出聲啦咁樣，跟住指住啲 barbecue 啲火話：，咁呢度啊，啲 barbecue 啲火都係一把火點三支煙啦，唔係淨係個火機㗎咁樣講。 都唔知點三支點啦，可以。 係喎，咁我唔食煙㗎嘛，咁我冇咗 嘢食啦， 咁啊冇理佢啦。咁跟住咧就燒完嘢食咧就攏埋咗喺間房嗰度話我哋不如一齊每人講一個鬼故啦。咁差唔多講到第四個鬼故嗰陣時咧，即係已經攏埋一張牀，咁啊越講越縮埋，越嚟越圍個圈越嚟越細噶啦，已經。 攏埋一張牀，好多 啲雙人牀，坐側邊有啲坐側邊，或者係全部坐側邊得 㗎。三間房一個廳，有兩個廳，你而家唔坐廳邊嘅？ 開心 啲啊嘛！ 全部人都喺曬嗰間房啊！ 係啊！ 哇，唔好逼。 跟住佢就叫另外個男同學隔離個男同學話：，喂，幫我開燈啦！開完跟住再話熄燈， 哇！咁玩嘢～ 去咗幾即係 即係開咗幾次啦，咁樣話咩事啊？跟住我個男仔男同學，跟住一起身話面都青曬咁樣話，我跟住問佢：你做面都青曬？話得㗎啦，我哋唔好再講鬼故啦。 哦，佢講。 佢講。 嗯，咩意思啊？ 因為咧，佢後屘又話再開再熄燈啦，再開燈啦。佢話唔見咗啦，指住個天花板話頭先啊，我見到啊有個好似煙咁樣嘅嘅人形嘅人頭喺個天花板嗰度捐咗出嚟。 成班喺度煲煙啊，會唔會？ 我都以為係咪煙嚟㗎？ 是 啊。但係佢話咧，熄燈、開燈、熄燈、開燈嗰三次咧，都見到個頭喺度咯。 哦，所以佢成日叫熄燈、開燈、熄燈、 開燈。再 開多幾次 啦。再開多幾次。 睇多幾次係咪煙嚟嘅？ 係。 因為我哋都喺房度有人煲煙㗎嘛。 係咯，就唔知係咩係咩。 咁啊，後屘佢話講完之後嗰個時間咧，其實都係幾十秒嘅啫。 嗯哼。 咁你啲煙都冇理由散得咁快，或者係即係冇咗個頭咯。那個好似 會 好似半透明煙狀嘅人頭捐咗出嚟咯。 就係、是、呢件事就係咁樣，係 啦。 夜晚一路瞓覺都冇嘢發生， 冇瞓過我哋細媽。 係啊，通常都有啲爭取時間一路到天光噶嘛， 盡 量唔瞓噶嘛，係咪？有啲好難。 跟住我哋咪驚到落翻去個公園度繼續燒嘢食咯。 係啊， 唔敢上翻去間房。 玩曬通宵啊，第二朝啊，玩到盡啊，跟住一齊走啊咁樣。都冇瞓嘅，喺船度啊，咪恰咯。 係啊，我哋佢因為個男仔講完話，個天花板有個人頭伸咗出嚟啊，咁我哋即刻飆翻落個花園度。係 啊。 係啊，但係有個男同學咧就唔驚喎，照喺我張牀度瞓喎。 係啊。 好大膽啊！ 因為嗰張牀你瞓過係嘛？ 唔關事。 我唔驚啊，照瞓啦。 另外個男仔係比較 佢諗住你將佢瞓落去啊，點知原來你係走去燒嘢， 繼續咩？ 繼續出翻去嗰度燒嘢食。 出去燒嘢食啊！ 咁佢等極都無望 啦。冇照瞓咯，佢好犀利啊！ 佢因為佢張牀劃住位，話 我哋七個男仔女仔都唔夠膽再去嗰間房，但係唯獨是嗰個男仔會好大膽咁瞓翻我張牀。 我哋知嘅，細個嗰時咧有啲嘢特別係咁嘅，其實佢都驚嘅。 但係點解去 camp 一定會遇到呢啲嘢嘅咧？ 其實嗰啲地方或者一嚟咁多，即係唔係話成日都係有人氣啦。佢真係忙咩？即係以前我哋呢條村嗰度啲度假屋睇佢都唔係成日有人租嘅，亦都唔係話有網上死租嘅，即係冇網嗰啲咁樣。 冇㗎，以前 係啦，同埋唔係個個 去㗎。 你話啲熱點都好啦，就算梅窩啊啲熱點啲啦，或者長洲呢啲都，即係佢人氣咧，始終佢都唔係喺住家。唔係咧，佢成日都係唔同人咧，有啲人啲嘢帶咗去都有喎。 因為以前咧，香港就冇咁多人會去 camp 嘅，可能而家比較多嗰啲啦，即係國內人嚟香港。 佢哋 camp 啦，而家我哋冇。 我哋而家冇 camp。 我哋冇 camp， 我哋屋企 camp 啊，而家通常都 啊， 屋企 camp 啊，個個而家都匿曬屋企。你估嗰陣來，以前啲屋村啊，或者係啲屋苑啊、公園好多人啊嘛。 係啊。 而家冇曬人喎。 冇㗎。 治安好好㗎，冇又冇飛仔又冇剩喎。 啡粉都 冇人浸，冇人喎，冇人冇有啡粉，好多人枕住喺度噶嘛。 因為嗰啲人都大咗啦嘛，嗰啲街童。 嗰啲街嗰陣時嘅街童大咗啫，咁但係應該有銜接噶嘛，有接力噶嘛，冇曬。個個都係喺手機 cam 喺度撳電話， 打電話。 咪冇人咁傻，再落街吹風㗎。 因為以前冇電話，咪悶啲啊啲人。 悶啊，要落去揾人傾偈啊。 而家係電話傾都得啦。 哦，咁喂，依件事咧，我又咁睇咯。究竟嗰個煙有冇佢連續幾次啊？咁開山啦，咁佢但係佢都冇可以考證到究竟冇煲煙嗰陣咧。 唔係啊，佢好人形個頭伸咗出嚟，男人嚟嘅仲要。係。 佢話飲醉咗。 係。 得佢一個，佢又唔係好飲。 喂，咁我想問下啦，係咪即係？開山嗰個人係咪即係瞓張牀嗰人？ 唔係啊，叫隔離個同學。 哦，有陰謀論添。 唔係。 又開山啊，有嘢啊。 但係佢塊面青曬，我估佢唔係講大話。 堅㗎。 堅嘅。 嗯。咁咧，我咧就有個朋友啦，曾經我講過啦，都係喺大山定長洲先。 長洲最多， 長洲 好多，其實我好多朋友都有遇過。 總之係度假屋啦。唔好理佢長洲定大嶼山啊，費事啲旅遊業又話我哋啦。咁啊就，因為當時咧佢喺房度瞓覺，咁佢就話 很攰啊，想瞌一陣。咁人咧就有天台嘅喎，有天台嘅喎，佢或者三樓嚟，咁有天台咁。咁咧就啲人咧喺度，啲傾咩咁樣？佢突然間咧，佢扎醒咧，佢啲人喺廳同埋天台咧。天台是燒嘢食，話天台燒喎，點解有咁六度啊？個天台燒咁？係 啊，有 可以有 好多。係咯，咁跟住咧就見到咧，佢一擦眼，見到天花有個天花板有個女人。 天台仲有 天花板？唔係佢三樓嘛？ 哦， 三樓即係佢三樓連天台噶嘛？ 哦，即係佢喺三樓。 喺三樓房嗰度，佢話瞌一陣先咁樣，跟住佢見到天花嗰度咧有個女人啊，有女即係經典女鬼咯，我覺得係。即係佢嗰啲裝束啦，長頭髮啊，睇到係畫曬曬嗰啲衫裙嗰啲嘢啦，類似。我佢唔係倒吊影佢講嘅，應該係 黐住喺 天花板咁望住你啦啊！哇，佢係有陰陽眼底喎，我呢個朋友，咁我好驚啦，都驚啊，即係陰陽眼底啫。咁我對住佢，咁啊四目交頭都好驚啦。跟住就行出去，唔瞓啦。係出去揾人，佢咁個，因為女仔嚟㗎。 佢都好大膽。 佢男朋友咧就同埋啲朋友咧，一個男有女啦咁樣，就喺廳同埋喺天台嘅。 嗯。 咁佢就冇曬人喎個廳。哇！咁佢就上天台啦。天台咧就喺曬嗰啲人，咁同佢講話，未講有嘢咋。 嗯。 其實佢呢個女仔已經賴咗嘢啦。佢見到個女鬼之後咧，已經賴咗嘢。 即係上咗身啊！ 佢自己都唔知啊，佢仲喺度話揾人啊。咁啊上到天台咧，上天台跟住佢想同人哋講嘢嘅時候，人哋有佢男朋友其中一個 friend， 就識神功嘅，或者學有學啦，但唔係話或者唔係師傅，即係後生仔嚟咁啊。以前冇咁多後生師傅嘅，係咪先？咁啊，咁咧跟住咧佢就 講嗰個師傅係咪你嚟㗎？ 唔係啊！茅山術啊，係茅山術啊，茅山術啊，即係我唔係茅山術啊嚇，我係錄音嘅呢度，你聽啦。嗱咁啊講啦，佢當時咧嗰個男朋友個 friend 咧就話有嘢咁樣啦，咁咧就佢一請師公啊，佢哋都有請師公嘅喎，一請神上身。哎，那個女仔見到啊，即係而家嘅事主見到啊，攞一層紅紗，成個好似紅幕咁樣啦，即係一塊薄紗，一個落簾咁樣，即係個畫面啊，就紅紗，即係睇透明到入邊嘅，出現咗一個好高大嘅人，嗰個人咧佢唔知邊個嚟嘅，或者你哋而家我講俾你哋會知，當時佢係冇呢啲嘅知識啊，佢同我講嘅時候。個人咧高到咧係佢我形容唔到有幾高啊，但係咧係有須嘅，著嗰啲盔甲嗰啲嘢，就揸住個塔咁樣，你知邊個？ 個塔嗰個咪係四大天王其中一個咯， 四大天王 係啊，四大天王梗唔係 咁關咁關條紅紗咩事？我成日都以為紅衣女鬼啊， 唔係個紅紗咧，佢即係話。佢見到嘅嗰個咧，佢就一種幕咁樣，有個幕簾咁樣就係透明嘅。嗰個好似佢形容係沙啫，其實係一種紅色嘅紅色嘅透明，跟住後邊就有個神咁嘅嘢。 咁又關佢喺三樓天花板望到個女鬼咩事咧？ 嗰個人幫佢驅啊！ 哦， 幫佢捉 鬼嚟啊！ 嗰個人請咗嗰個 請咗四大天王出嚟。 咁佢唔知係咩嘢嚟㗎？但係咧，佢只有見到其他人，就係見到嗰啲人咧，好似潘師傅咁樣請師兄上身喺度，佢自己冇啫，就見唔到佢背後嘅真正意義㗎嘛。而家呢個人係見到喎，見到佢直情好高大嘅一個。神啦，佢覺得係著個 請咗神出嚟， 盔甲有盔甲嘅將軍咁嘅，有個黑須揸住個塔咯。咁啊，跟住咧，後來咧未完㗎，後來又出現咗一隻細路仔，係佢睇到嘅。搞掂完嗰個女鬼咧，驅咗佢咧。就咧有一個人咧，就戇居居咧，就喺嗰個天台上邊，係咪有一嚿嘢嘅？唔知講樓梯上去嗰度，咪有一個好似水塔咁，唔係嗰啲好似類似嗰啲咩有個類似 角 嗰啲嘢咁樣嚇，一嚿嘢咁樣， 水管。 我諗樓梯上面嗰嚿嘢啩， 樓梯上面嗰嚿嘢，天台嗰咩嚿嘢？ 樓梯上去嗰嗰嚿嘢啊嘛，嗰嚿嘢我諗相信咧有住七層，即係唔係嗰啲七八尺嗰啲村屋嗰啲名啊？樓梯上到樓上面咪一嚿嘢啊，四方形嗰啲。有個細有個人坐喺度，但係嗰個人咧係細路仔嚟嘅喎。 好猛喎嗰度。 好猛喎。係咯。啲細路仔嚟嘅喎，揈下揈下腳咁喎。嗯。咁喎，咁佢又嗰個嗰、那個人咧就好似失控咁樣，即係話佢睇到嗰個人係細路仔，但係嗰個人係其中一個 friend 嚟嘅啫，唔係細路仔。嗯。咁坐喺嗰度揈下揈下咁樣，跟住佢又嗰個又靠嗰個 friend 啦。 嗯。 係啊，所以咧。去 camp 一定要帶一個類似啲咁嘅 friend， 你可以帶我咯。 即係記得以後去 camp 咧，記得帶阿潘師傅去啦。 有啲咁有啲咁嘅 friend 咯，安全啲。 守護神嚟嘅。 係啦，誒，仲當時啲咁嘅 friend 通常都免費噶嘛，係咪先？抵啦，一路咧定定曬腳。 仲要錄埋片喎，可能。 係咯， 要請埋啲攝影師啊。係 啦，咁跟住可以即刻可以由祈禱案有一集有一集嘅。 有一集。 係啦，咁而家咧又。好快咧！ 咪啱咯，去東堤嘛，我哋諗住。 係咯。嗯。係咯，咁即係一定要你喺度誒瞓。 瞓覺。 我哋揾個壯男咧，就咩啊？演繹嗰個咩啊？案件重組，整多個。 坐喺度同佢傾偈。 麻甩佬嘅壯男坐你隔離嗰度又同你。 麻甩佬嘅壯男。 麻甩佬嘅中年男。 好啦，咁啊就又好快咧，第二節完啦啊！真係。下一節咧就又 精彩啊！ 咁咧就所以話一集好快一集噶啦， 再見。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